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这一晚上的时间，见了许多漂亮活泼的人，又吃了许多好东西，终于能安静坐下来。司红堂的陈设看起来都精致贵气，临窗的榻上铺着锦绣银龙的垫子，又摆着书桌，满满几架书。敖记让严君玉坐在桌边，拿了一堆字帖来让他练。 你那狗爬式的字要是被人看见，东宫的脸都被你丢完了。 严君玉被敖记说得脸红起来，默默埋头练字。云兰心疼他，给他倒了茶，又端了许多果子来。敖记嘴上刻薄，对严君玉却好，叫云兰装盘荔枝来，再点支龙脑香，免得他打瞌睡。敖记找来的字帖都是不适合新手练，严君玉只能拿着薄纸在上面一笔一划地描。描了一会儿眼花起来，抬头看看，发现敖记也拿着本书在旁边看，不好打扰他，只能默默吃荔枝。严君玉是在私塾启蒙的，老先生只会讲知乎者也，听得人打瞌睡，所以学了个半懂不懂，握笔也不会握，越握越往下，脑袋快栽到纸上。这房间里摆着冰块，一点也不热，还有点凉丝丝的，又安静。宫女出去进来一点声响也不闻，只听见滴漏的声音，催得人昏昏欲睡。严君玉瞌睡虫上来，眼睛都睁不大开了。正揉眼睛时，听见外面一阵喧哗，许多明亮灯光从窗外晃了过去，宫女们也都活动起来，云兰更是迎了出去。严君玉听到外面传来说笑声，有许多人的声音都很陌生，隔着重重帘幕，偏偏看不真切，不由得欠起身来，心中充满期待。这感觉像极了小时候过年，早早的就开始高兴起来，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，就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带上了光彩。 殿下， 喧哗声见了， 殿下 终于到了面前来，云兰笑着打起帘子。 殿下今日可是喝醉了。 司红堂里灯光明亮，照见他身后的太子，仍然是高挑修长的身材，俊美面孔，唇角带着笑意。明明身后跟着的人也都是出色的，却好像他一个人就把整个房间都照亮了。太子一眼就看见了严君玉，朝他笑了笑。敖记早站起身，严君玉也有样学样地站起来。他见太子朝他笑，也只好笑回去。两人都没说话，反而是太子身后的青年先开口了。 敖记，这就是那个小伴读。 看来所有人都知道七皇子欺负严君玉，所以太子才把他换过来的事儿了。说话的青年也穿着锦袍，只是文雅许多。他彬彬有礼地对着严君玉介绍自己。 我叫荣浩。 我叫严君玉，你也是太子的伴读吗？ 是，殿下有四名伴读，敖记，我，还有一位正在边疆，也快回来了。 太子已经坐了下来。云兰亲自端了茶过来，宫女也上来伺候。严君玉偷偷看他，发现他确实有点醉意，所以眼中神色温柔，倒显得平易近人许多。谁知太子醉了之后反而更灵敏，发现严君玉在看他，也看了回来，笑着问 在吃什么。 严君玉怔了一下，意识到太子在问自己，连忙把嘴里含着的糊吐了出来。 荔枝。 他也学着宫女的样子，把自己面前的荔枝盘端给太子，把敖记都逗笑了。 你当是什么好东西，献宝呢？ 严君玉不由得有点窘迫，正要收回手，太子却伸出手来，从严君玉的盘子里拿了一颗荔枝。他云雾般漂亮的眼睛专心地看着严君玉，带着笑意。 听说荔枝也能解酒，多谢了。 因为太子醉了，所以大家坐了一会儿就散了，各自回去睡觉。这就让严君玉对当伴读的辛苦程度产生了一点误会。所以当第二天凌晨 敖纪来叫他起床的时候，他整个人是毫无防备的。 哎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？ 他睡眼惺忪地问，敖纪却毫不留情。 卯初三刻，快起来，不然掀被子了。 严君玉迷迷糊糊地起了床，用了早饭，跟着敖纪去了司红堂，惊讶地发现太子早已经在那看书了。那个温文尔雅的荣浩也在那里拿着本古书在看，从书页后瞥了他们一眼，笑了起来。 敖老三，你越活越回去了，还迟到起来了，你闭嘴。 敖纪面沉如水，拎起严君玉放在书桌边上又搬起一堆字帖给他。荣浩还要惹敖纪。 哼，看不出来啊，敖老三，你养孩子倒是一把好手。 严君玉常年闯祸，很会察言观色，看敖纪一副要爆发的样子，连忙乖巧地埋下头来抄字帖。就在他以为这两人一大早就要打起来的时候，只见太子抬起眼睛淡淡说道， 看来你们都还有力气，那下午再去趟西郊好了。哎，又去狩猎啊，我现在骨头还疼着呢。 荣浩皱起眉头，敖纪抓到机会趁机反击。 荣老七，你才20岁啊，身体就弱成这样了，可怎么对得起贺家小姐？哎，干脆退了亲，反正娶过来也是守活寡。 云兰正好进来倒茶，听到这昏话不由红了脸，啐了一声掀帘子出去了。只有严君玉完全听不懂，一双眼睛乌溜溜的转，好奇地盯着敖纪。荣浩仍然笑得温和， 我好歹有门亲事，不像某些人不学无术，京城里都出了名了，没人敢把小姐嫁给你，哼，以后可怎么收场哦。 这两人打言语官司打得正开心，严君玉听了个半懂不懂，正看热闹呢，一只手伸过来敲了敲他面前的字帖。 这个字写错了。 哦。 严君玉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的有点怕太子，碰了碰太子的目光，哦了一声就低下了头。他提起笔来把这个字再写了一遍。刚写完最后一笔，就听耳边声音道， 又错了。 严君玉莫名其妙的慌起来，还没反应过来耳朵已经红了，握紧笔杆想写好一点。然而那只手伸过来握住了他的手。太子的手修长而漂亮，带着凉意。他站在严君玉身后，严君玉闻见他身上熏香的味道，像是浸在水中的植物，茂密地生长着，在月光下开出许多皎洁干净的花来。细细的笔杆顿时变得滑不溜手，严君玉手心不自觉沁出汗，只觉得脸上都要发起烧来。太子握住他的手，将笔落在纸上。 手要这样握，字才能写得端正。 太子的指尖像玉一样干净，严君玉慌忙地偏过头，看见他的侧脸，鼻梁高挺，睫毛在眼窝里落下阴影，唇角却微微勾起一个弧度。他就这样握着严君玉的手，教严君玉写了一个碎字。他似乎察觉到严君玉的不知所措，侧过头来。 怎么了？ 没什么。 严君玉忽然结巴起来，太子笑了笑，大概把这当成小孩子的害羞，收回了手。 写完这张帖子就出发吧，西郊路远，再拖到晚上回来，父皇又要找我喝酒了。 这是严君玉第一次骑真正的高头大马，他那匹小奴马到底是血统限制，长不太高，虽然机灵，和宫中的大渊马还是不一样。先前在七皇子那儿练武牵出来的马就够好了，这次一看，每一匹都跟演义中的赤兔乌骓一样。东宫自己养了马，小太监在牵马，严君玉在墙角踢石子。敖纪提着马鞍出来，叫严君玉过来试试。不怪荣浩笑敖纪，他确实有点像严君玉的兄长，什么事儿都照顾他，偏偏又都是用嫌弃的语气。严君玉倒机灵，分得清好歹，也乖乖地听他的话。其实严君玉在14、15岁的少年里已经算高了，但比敖纪他们还是矮出一个头，身量也单薄， 夏天天热，他穿了件松香色的衫子，皮肤白，看起来实在不是什么经得起摔打的样子。敖纪是善于骑射的人，扶严君玉上马的动作也正好，直接双手托着他的脚，严君玉按着他的肩膀翻身上了马。大渊马比小奴马高大许多，也健壮许多，膘肥体壮，腰身滚圆，所以显得严君玉身量实在不够。骑马最忌腿短，踩不住马凳就容易摔下来。敖纪不厌其烦，给他调好了马凳。 不舒服要说，下午得跑几十里路，疼了也没人管你的。 严君玉神色认真地点点头，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。敖纪被他逗笑了，揉了揉他的头发。刚要说话，那边太子已经上马了。因为要狩猎，太子穿了身玄色狐服，头发是竖起来的，翻身上马的动作潇洒无比。只看见他袖口龙纹的金光一闪，已经稳稳当当骑在了马上，身姿挺拔，背上的弯弓如同一弦半月。严君玉只管看得出神，满是羡慕。敖纪见他这么没出息，气得在他脑袋上呼了一下，自己去上马了。东宫在宫中向来地位超脱，直接骑马出的宣武门，浩浩荡荡数十骑，全是英挺潇洒的青年。敖纪打头，穿一身朱袍，手里擎着一杆龙旗，策马当先，后面的人喧喧赫赫，有驾鹰的，有牵狗的，簇拥着太子出了宫。都是东宫近臣，护卫和伺候的人只能远远地跟在后面。严君玉被裹在人群里，只觉得又热闹又新奇，心想怪不得祖母要他进宫来，原来宫里这么好玩。周围都是比他大许多的青年，连昨晚那个侍卫队长也在，高大健壮，面色黝黑。他穿着雁翎服，大声和其他人说笑着，还追上前去笑敖纪。 敖公子，累了就说一声，我来帮你拿着。 出了宫，敖纪说话更加放肆了。 滚滚滚，小爷手断了也轮不到你们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